阳会在这里等着。当你爱我，当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6度，最高气温5度左右，南风1到2级，天气阴转晴，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5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每到冬天，窗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就连上个厕所都是感觉出差到遥远的边疆。这两天呢，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别忘了现在是冬天啊，它是一个有尊严的季节。北京是下周就要冷了，你做好准备了吗？而且啊，最高气温都在-0下，已经进入腊月了，现在呢还有6天就要喝腊八粥了，然后就是小年，接下来呢就是春节了。时间匆匆，且行且珍惜，多攒点钱过年，注意防寒保暖。刚刚进入2018年，北京呢有一个地方人气火爆的不得了，这里湖边被手持照相机的人群沿着河岸围起来整整一圈。没错，这里就是北海公园了。或许你也听说了，这么多人争相来到北海公园呢，是为了一大片候鸟，各色野鸭、鸳鸯、花脸鸭等，上百只野鸭在冰面上叽叽喳喳，就像冬天北海公园的精灵。当然啦，听友们可以零距离欣赏这些精灵的可爱身姿。来北海公园除了拍摄候鸟，这个时候在北海滑冰已经成为一些市民冬天里一项不可或缺的休闲运动。公园设有冰车、冰上自行车、冰上碰碰车、冰上雪地车等等。怎么样，这个时候去北海公园是不是不虚此行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We'll be right back.

切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以为就这样过一辈子，走过千山万水，回去却已来不及。曾经惺惺相惜，以为一生总有一知己，不争朝夕，不弃不离。 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